我哋最积极 ，HK 偏得多金，我系谭志强。 傲摇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其实补充翻少少罗冠聪嗰度先，其实咧，其实佢系主要系讲翻自己个人嘅立场嘅，即系佢就话嗱，我都唔中意啊林郑，咁但系你都唔好逼我吓、啊，即系撑呢个庄真啦。All in 嘅意思咧，起码就 not include me 啦，系嘛？即系我睇完成份嘢咧，我个感觉就系、是、其实系手势多于之前嘅。啊，长毛嘅攻势嘅， 唔系佢啲咧，即系佢哋呢啲人嘅谂嘢嘅方法系有啲奇怪，就系话即系你永远都啱嘅，佢有啲讲啲即系道理，看似系正确嘅，就系话我都唔系净系一个方法，即系喐林郑月娥嘅咁样。佢第一个 point 系讲呢个啊嘛，即系唔系一定系用 all in 呢一个手段先可以达到反呢个 CY 2.0。反呢个撕裂 2.0， 反林郑月娥目标嘛。咁你咁阿哥3月26号就係嗰个投票啦。得呢一个方法就係、是、你1194人嘅投票係可以令到佢死嘅。你做咩方法？ 唔系，我又唔见你做过其他嘢係有用喎，即係你起码讲过。 唔系你啲嘢卖嘴乖。即系用啲哲学嘅逻辑去分析问题。 唔系，即系如果你系， 你要多余啊！ 如果你系阿黄 世，多鸠鱼啊！ 如果你系黄世泽啊，或者郭卓坚啊做嘅嘢咧，喂，我可能仲会 appreciate 你，真系因为有真系做嗰样嘢，系尝试阻止林郑上台嘛，即系等于喂郭卓坚咁样，喂咪 JR 佢咯，系嘛？你即系喂达到唔到个要求，你唔系连续居港20年，系嘛？咪 JR 你咯？ 喂，同埋人哋嘅战役摆喺面前，就系3月26号嘅投票。好简单个道理啫嘛，我有个师弟，大壮嚟嘅，佢咪喺度搏佢咯，喺佢篇文里边搏阿黄之锋，搏阿黄之锋，佢话好简单个道理，你如果你嗰票系抌落海，即系投喺呢个弃权嘅话，咁林郑系咪计少咗你一票而赢佢啊，大哥？因为如果你话300+，你用条加数啦，减数得噶啦。你当千二啦，唉，唔好搞到咁复杂啦。胡须仔有300+，OK， 300+啦，我估，因为你问我胡官起码都攞20-30飞嘅，喺咁嘅政治环境里边，系嘛？嗰啲系拆票拆出嚟嘅啫。好啦，弃权又20-30，咁你跟住阿田北俊，嗰度起码都可能顶到80-100飞，咁你剩翻嗰啲系咩？剩翻嗰啲咪林郑咯。你要佢更加难当选嘅时候，或者系当选系样衰嘅时候，你投落去曾俊华度，唔系话佢系最好嘅人啊，唔系达到我哋嘅理想。老实讲，你问我，你参选同我参选都系咁上下噶啦。喂，有十样嘢，你会真系同意晒我十样嘢咩，大哥？但系资本主义嘅游戏规则就系咁啦。戆居，资本主义嘅游戏规则里边，从来就系讲包装。讲呢一个嘅 lesser evil 噶啦，包括你同我做落都系 lesser evil 嚟噶啦，唔好喺度自欺欺人啦，大哥，你要持续社运冇问题，因为如果你认为需要持续社运，即系话你唔相信代议式嘅民主嘛，你作为左交，你点会相信代议嘅民主噶？我哋每日都应该系头脑发热，关心社会问题，有咩事嘅时候就冲出嚟反对个政府。因为呢个系代表人民嘅参与、人民意识嘅觉醒，啱唔啱啊？我讲唔讲中你哋啲 point 啊？ 咪仲有一样嘢咧， 喂， 系， 如果你系咁，咁你即系话你质疑紧呢一个嘅代议政制民主啦？因为我哋唔可以净系做王啊嘛，揾个代理人出嚟啊嘛，你个 point 喺呢度啊嘛。 当然， 咁你自己选 嗱，仲有 你自己选，即系话你驳翻晒所有。你所谓嘅直接民主参与嗰样嘢，因为你代表咗我，你讲咩啊？你哋喺度， 我补充一点啦。喂，民主咧就唔系话投票啦，唔系投票唔代表民主噶，即系民主唔系净系投票咁简单噶，即系好简单，民主好多嘢嘅，除咗投票选举之外，就系、是、有 公即係仲有呢、這個開放性嘅政府啦，起碼有呢、這個即係新聞自由啦、監察權啦，係一個係一個生活模式嚟㗎。唔系净系选举嘅，即系如果你话选完举，你话 all in 咗落去，就等于放弃民，即系放弃争取真民主嘅话咧，呢一个系绝对误导。我亦都怀疑你对民主嘅理解究竟有几多，系嘛？喂，你如果讲选举就等于即系民主嘅全部嘅话，全世界冇人都系咁啊！如果系嘅话，嗰、那个就系以前嘅，即系呢一个撒旦姆嘅伊拉克。 喂，所以咧，有好多时有啲人咧个批评系重。你是攞咗呢，因为1194人你有份，你有权力个傲慢。你话唔听民意，我都认为唔係和君都听民意嘅，我同意嘅。有时你要话俾群众听，我呢条路係会俾你更加多人选择嘅，係正確嘅。即係正如葉柳讲，即係希特拉嗰个故事一样咋嘛，係咪唔係错得晒嘅。但是你不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有少少权力的傲慢。第一，正如刚才我讲的，你自己不是 less evil 吗？在个选举里面的过程里面，雷动雷你的时候是不是 less evil 啊？是不是雷到何秀兰输，雷到这个王维基输？喂，不是你是最好啊，你和曾俊华都是同一个鼻孔出气的人啫。在个过程里面，喂，你怎么解释啊？你怎样解释你自己的现象？好了，如果你说相信直接民主的，那你不要参与那些间接民主啦。我都是做你王咋，大哥，我给个机会你上。你怎么知道讲乜，大佬？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我不会扣你帽子说你帮共产党即是说谎。我都费事讲这些东西。你都未够班。但个问题就是你不要给人觉得你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连买少少希望的香港人你都将他理想幻灭嘛。喂，你这下才是最惨嘛，你咪由得他冲埋他咯。是不是迟啲就会反省的啦。他成为传奇的时候当选不到，老实讲他是最傻的，告诉你。几十岁人从来未试过咁风光过，你俾他做。虽然我都估他做不到的啦，九成九。那你仲可以引证你自己的观点是错误正确嘛，人家的观点是错误嘛，你现在怎么引证冇咩。 所以我觉得呢，其实你讲返这个林郑当选的 scenario 呢，其实我觉得林郑当选是对习近平是百害而无一利。即是这个正正就是为什么程翔又好，钟祖康都好，他们都估计习近平是应该揀曾俊华。如果他最后到最后关头都是揀林郑的话，这个是他蠢。而事实上尤其我要讲，我提翻阿程翔啦。程翔佢之前佢写一篇文咧，自决派成日都喺度攞嚟做 reference 嘅，即系尤其阿明咧，其实佢节目嗰度咧亦都讲过啦。咁啊，佢讲句说话就系话，嗱，你睇翻呢一个咧，呢、這、一个其实喺香港里边有一啲既得利益者，或者系中央里边有一个派别吓、啊，即系成日咧就会攞呢一个香港嚟。是即是 serve 自己的目的，即是你睇返佢三件案件嘛。其实讲真，如果呢一个特首选举真係有权斗嘅成分嚟讲呢，有两件事係应该发酵嘅，而最后咩又冇发酵。呢边两件事呢，第一件事就係呢个松林案。第二件事就係呢一个第二件案呢，就係呢个萧建华案。但问题就係话，如果你要扳倒集呢个江系嘅势力或者上海帮嘅势力嘅话，呢两件事冇发酵落去，冇去喐呢个江系嘅人嘅话呢，咁你唔使諗㗎啦。其实係呢两件事或者呢两件案件係最好打倒呢个敌对派系嘅一个最好嘅一个道德基础嚟㗎。你冇做到。 咪所以有啲人呢讲我之前讲嗰段说话呢，我民主运动喺个过渡里面嘅过程，你唔可以唔利用呢係建制间嘅矛盾。啲人就驳我，就话呢建制几时有矛盾呢？你睇下寻日曾俊华嗰段片，几多建制派扑喺度同佢食饭嗰單嘢，点会睇唔到建制派嘅矛盾呢？你唔利用呢个矛盾去攞返我哋最重要嘅核心价值嘅嘢。喂，你仲系民主派？屌，我唔知你为咗乜嘢呀，你出嚟搞，我唔知你搞乜喺度。喂，个问题就系咁嘛。你连喺个民主运动嘅过程里面，利用即系建制派里面稍微一啲夹派嘅人， 能够同我哋合纵连横嘅机会，你都放过嘅话，咁你真系持续社运喎，大佬。我哋日日喺度头脑发热啊！喂，大佬，我日日喺度即系直接民主啊！我哋争取民主，除咗一个目标，即系左交就变咗一个目标，咪都系个手段嚟咩？大哥， 大，唉，不过算啦，我 唔系想咁批评你哋，而系即系我都觉得你嗰票系无关痛痒喺而家个大局里边。 咪讲到口臭， 但系你冇理由咁戆居，真系自杀噶嘛？系咪啊？屌曾俊华死，你自己死都死埋，关你咩事啫？大佬，系咪啊？喂，呢啲仲唔系权力嘅傲慢？你话俾我听，众人皆醉我独醒。喂，你同老毛乜捻嘢分别啊？大哥，你同老毛有乜分别？你同希特拉都冇分别啦，大哥。喂，你尊重下大家对问题嘅分析同埋内容啦。喂，虽然我就觉得即系。胡须仔输嘅机会好大嘅，你睇今日7000字嘅长文，呢个咩？卢文端系嘛？ 卢文端 系嘛？即系民建联。 卢文端其实系呢一个文汇报嘅建笔嚟嘅，咁佢之前咧亦都自己僭建咗呢一个特首选举，即系嗰四大要求嘅。佢嗰阵时咧，佢系特别系勾拉一个要求咧，就系话可以处理复杂形势嘅能力，即系其实。直接去 interpret 就是港独的能力啦，系嘛？你有冇能力去处理港独先？咁但系问题咧，就系、是、你见到两会好明显嘅啦，两会又将呢个港独咧又抬翻上嚟做一个 agenda。咁而去到而家咧，话呢条友喂仲未灭声，最大镬就系、是、喂原本啊，即系你见到有一啲即系好乐观嘅人啦，包括阿杰哥啦，系嘛？成日 share 呢个大纪元啦，咁。喺度讲啦，即系阿张晓明，如果落唔到嚟就扑街啦。哦，呢个成报讲嘅，记得系。如果张晓明落唔到嚟嘅话咧， 上位嘛， 系啦。咁啊，阿曾俊华有机啦。但问题佢今日落咗嚟啦，佢仲要调研啊，即系佢，唉，佢仲喺度即系出席佢唔知签嗰啲名册啊，去调研呢、這个消防员啊。咁所以你而家真系死咗九成，仲有，虽然你话而家有不断有啲报章咁样样相继咁样样啦，就系话有啲中间人走出嚟，就同佢讲，喂，而家咧习近平咧系冇阴点噶，系嘛？ 唔系呢个咧，我头先漏咗补充一点啦，其实系帮习近平包装下啫。 呢个词嘅， 我自己阴点完，阿曹总，你做阿头，我都话其实我冇阴点嘅，都系你自己拣。但系你睇到陆陆续续乡议局、工联会嘅表态。喂，嗰啲系的系部队嚟嘅，大哥。尤其是乡议局啊，乡议局基本上咧系即系转风踩舵咧系最叻嘅，即系看风踩舵啊，系最劲嘅人嚟噶嘛。喂，阿爷咩心思？佢就紧跟嗰条路线，大佬。唔系噶，你拆佢啲屋点搞啊？你搞佢啲僭建佢点搞啊？所以佢一定系跟阿爷嘅路线嘅。过去嗰两个星期里边，你睇到啲风声噶嗱，话习近平冇阴点嘅，表面上好似咧。是只是为自己呢是即是封蚀本门嘅啫。 嗯。 就话啊你香港人自己揀㗎。唔通话俾你听我真係阴点咗林郑月娥啊。屌你呢个咪真係假选举话俾全香港人听。 唔係即係帮自己包装下囉即係其实讲真啫。 喂自己攞个石头揞自己嘅脚啊。 唔係 就算我做我都喺背后做呢。咪就係叫张晓明啊张德江嗰啲咪同各自讲得。 喂你睇 下。我唔任命㗎。如果你揾咗第二个嘅时候。所以呢过去嘅日子里面呢个角力都好我睇到咧係好緊要嘅，盧文端呢篇文，再加咩《都市日報》啊，甚至乎即係最近傳出嚟嗰啲冇陰點，其實大家喺度角力緊。因為點解咧？呢啲説話唔係俾泛民嗰300+啊，屌你冇以為自己好大啊！ 唔係嘅，唔係。 係俾嗰啲建制派收嘅信息，咁轉態定唔轉態？投暗票嘅時候，你夠唔夠膽湧埋去啊嘛？喂，盧文端寫7000字出嚟，其實話俾你聽，你冇撚轉態啊！你转系我哋知噶，啊嗱呢条友唔爱国爱港，同美国佬关系好密切，系嘛？佢嘅提名票135票都系嚟自泛民嘅反中乱港嘅人嘅。喂，呢啲全部嘅信息就话俾大家听，你千祈唔好投佢啊，大哥，你唔需要转态啊。但系另一方面就话俾你听，习近平咧系即系自由投票嘅。咁当然咧呢个梗系俾胡须仔我嚟做势啦，即系方便佢一个暗票。但系你俾我估。我差唔多估到个结果噶啦，600-700啦，林郑 ，at least， 咁跟住咧，胡须仔咧 approach 400度啦。 乜其实我都一脉相承嘅，因为其实之前咧， 再扣埋嗰啲20-30投胡官啊，20-30即系投白票啊嗰啲，系咪？所以点解我话有啲友系食古不化就咁解咧？喂，你而家个角力过程里边， 你梗係擁埋佢。 唔係唔係，我見到有啲原則派咧，即係佢見到呢一啲蘋果啦、大紀元啦、呢個都市啦，同埋今日信報嘅余錦然啦，就喺度證明，就喺度話，即係等於喂我啱喂，真係喎，即係而家真係陰點啊，曾俊華啊嘛，係嘛？喂，證明我而家一早屌屌啊曾俊華在先。是冇错㗎喎，係咪即係众人皆醉我独醒喎。但係嗰啲真係唔係讲俾嗰啲建制派听㗎，讲真。如果係讲俾建制派听嘅话，就唔使搵呢啲报纸㗎。 唔同埋你睇到建制派陆陆续续出嚟係表态支持林郑。 係啦，係改变唔到佢哋嘅。 点会可能係人哋冇背后有阴点啊。表面嗰阵就讲俾我哋公众听。嗱，佢真系选举噶，呢个真系一国两制嚟噶，俾你听下噶咋。背后就揾人，全部陆陆续续表态系支持呢、這、一个林郑啦，大哥，咁都睇唔通个局。喂，同你睇到嘅嘢唔系真噶，嗰、那个系表面我嚟做包装俾你睇嘅啫，唔通话俾佢听习近平已经系自己出嚟发表翻讲话我支持林郑月娥咩？我唔支持曾俊华，我唔会委任佢咩？使乜做戏？使乜做全套做到咁明显啊？大哥，唔会咁噶，大哥，共产党嘅运作唔系咁噶嘛，大哥，你唔好搞错咗啦。嗱，头先我计咗条数，点解我话你唔会有输咧？就系、是、因为如果违反过去三四次嘅行政长官选举嘅结果， 嗯。 民意多嗰条友，今次嘅小圈子里边输，咁咪啱晒你左交所讲嘅突显咗荒谬咯。 系啱啊！ 你使唔使冲个头埋墙？自己唔突显个荒谬啊！突然间又调翻转头。 唔系啊，佢而家调翻转头系突显自己嘅荒谬。 你突显自己嘅荒谬有咩意义？唔系我觉得我以上所讲，即系之前所讲嘅嘢咧， 系 我见犹怜啊！见到你哋咁样。喂，啲逻辑分析就错晒，对判断政治形势嘅感觉亦都系错，而跟住你系葬送咗成个运动啊！对唔住，喂，以后系冇人再信你哋噶啦，你哋咁样冲埋墙嘅话，喂，仲有人听你讲最低工资， 唔系同埋， 仲有人听你讲最高工时同埋全民退保，冇人睬你啦，大哥。 唔系同埋我真系， 你又乱咁攞类比，攞领会嚟比，阿哥， 跟住又攞梁振英， 我唔系认屎认屁啊！Mastermind 嗰个系我啊，嗰阵时候 又攞梁振英嚟比 ，Initiate 嗰、那个你要俾翻 credit 大班 啊， 阿毛哥都系我掹佢埋嚟嘅啫。 嗯哼， 老少难我去揾嗰班人嘅，大咗我去联络嘅，成个谂法系我搞嘅。喂，唔系单单都俾你博中噶，我都系算好彩嘅咋，因为佢上到市可以印证嗰样嘢唔啱啊，大哥，我再重复一次，你永远都冇办法知印证曾俊华。做唔到特首嘅时候，佢嗰啲衰嘢，大哥，佢变成大家嘅 legend。 咁所以我觉得系好蠢嘅，因为嗱，如果你话 算啦，嗰班仔中意自杀，中意话俾人听我系最叻嘅，你咪俾佢试下咯，系、咪？但系我话俾你听，你系自相矛盾嘅啫。你讲嘅说话，喂，曾俊华嘅现象，其实真系香港人累积咁多年嚟嗰啲怨气一次发泄嘅身上。你估大家唔知道自己系冇票？冇票都要走出嚟，佢做世大会。如果有票，佢仲得了，大佬。 系啊， 喂，我都有一丝嘅谂法，我去唔去啊，大哥？ 系嘛，你真系谂咗？ 你撑佢场啊！ 我屌，唉！ 不过我真系即系坚守自己嘅原则，我从来唔参与啲小圈子嘅游戏啫。 系 阿哥，但系你入得去嗰个政治嘅局嘅里边，你就唔好又抱琵琶半遮脸，即系学黄老成讲法。 唔系，即系我 做一半唔捻做一半， 即系好简单啫嘛。屌，喂！你中意嘅时候就话村民唔系咁谂，而家村民系咁谂嘅时候，你又话人哋系顺民。喂，即系究竟几时村民嘅谂法系紧要 咧？如果你从原则嘅角度，你应该唔好去参与呢个游戏啊嘛。 嗯， 你从头到尾都唔应该参与呢个游戏啊！你一早公布开几多招待会，我虽然系特权分子1194，但我都唔要啊！呢飞，你一早咁公布。你唔好天一半地一半，做一半唔做一半，屌你！跟住自己去参与其中，屌你自己参与就唔捻系特权小圈子荒谬，其他人参与就系啲小圈子荒谬，屌你真系！喂，呢啲逻辑我都系第一次见啊，屌你！喂，我哋所有读嗰啲书啊，可以劈捻埋佢啊！屌你读嚟把捻咩？读屎片咩？即系我老豆嗰阵时候屌鸠我哋咁样，你读乜捻嘢书噶你？仆街，系咪？ 哦，你自己参与就得，人哋参与就系、是、猪狗不如，有冇搞捻错啊，大哥？喂、嗯，我即系嗱，我忍咗好耐，越听就越即系个发觉呢班友真唔知喺度噏紧乜嘢，大哥。 喂，你真系 unstoppable 啫。 喂，我真系 unstoppable 啊，大佬。因为点解你系葬送咗成个左翼运动啊？对唔住，你自己做嘅嘢其实都系个妥协嘅产物啊！对唔住啊。喂，你参加一个间接民主嘅选举。其实你都是影响紧我哋直接参与嘅机会噶嘛，持续社运噶嘛，持续抗争嘛，大哥。喂，如果你话你自己系左交，系咪应该相信群众啊？我哋可以动员得到群众，组织群众嘅时候，我哋梗系建制我里边去抗争啦。点解你天一半地一半，做一半唔做一半噶？你又参与呢一个嘅不民主嘅立法会选举，咁你系咪真系妥协啊？哦，你妥协就得，其他人妥协咪唔捻得？咩道理啊？呢啲又屌你真系，我真系俾佢吹胀啊，大哥！我唯一你着想，我先咁兴嘅。屌曾俊华当唔当选关我卵事咩，大哥？我想佢当选，就系有机会俾你引证左交啊！佢唔支持全民退保，佢唔支持最高工时立法，八三一拆唔到个框架，推动23条立法。全部引证晒呢啲嘢，咪俾你中咯，中中中又中咯，你而家中嘅机会都冇啊！屌你，点中啊？中条毛啊！你仲踩香港人一脚，而家佢摆个希望喺度，唔好幻灭人哋嘅梦想啦！嗰条女永远追唔到嗰个系最好噶，追到你就唔要噶啦，就系咁嘅咁简单嘅道理嘅咋，个世界。 唔系你而家你曾俊华咧选唔到咧，系永远一个 icon 嚟啊！各位系一个 immortal 嘅一个 icon 嚟嘅，就系所以其实咧，你将佢图腾化咧，其实系冇好处嘅。 我送佢一程嗱、啊，我俾你听，我解释到嘅、啊，你一定要送佢一程。 嗯， 听民意又好，觉得呢一个系香港嘅时代里边，我哋一个延续嘅抗争方法。是吗？不是只是日日上街，我们搞这个占领运动，公民抗命，即是我们抗争的方法，甚至乎利用建制的矛盾支持一个稍微差少少的人，但他有机会当选的人。喂，这个不是抗争的方法吗？为什么这个不是抗争的方法呢？喂，你讲到既然你用这个逻辑了，你说打倒 CY2.0, 除了屙烟薯片之外还有其他方法，那你就试一下其他东西咯。喂，如果佢真系输十几票，我就估唔会，所以都赖唔到落你嗰度嘅。点会佢输十几票咧？屌你，冇俾人追斩啊！屌你，每个办事处真系俾人追击你啊！屌你真系，喂，蠢得咁紧要，大佬。 如果净系输十几票， 咁啊，佢唔会输十几票嘅。你谂下，李嘉诚转台讲女祸补天，已经其实 讲祸 女祸补天，啊、我想祸啊！屌，所以唔记得咗读嗰个字啊，大佬。喂，佢讲女祸补天。喂，基本上已经系讲咗个谜底出嚟。虽然有人话佢都系暗度陈仓，即系表面就讲呢一套，可能暗地里都系咩？喂，佢俾阿爷焗得好紧要啊！如果唔系，点解三仔爷啊，点解扑晒出嚟啊？先嚟一个李泽楷啊，对唔住李泽钜先，屌你咩政协系嘛？暗地咁提咗名啊，边个啊林郑？跟住就嚟佢个细仔喺度解释一大轮，再嚟自己开业绩个记者会嘅时候公开表态。 嗯。 嗰、那個、白飞冇咗噶啦，我哋估李嘉诚有白飞啊嘛，得翻田北俊嘅咋？喂，下一次先啊，不如阿谭， 阿谭哥，阿谭哥你要谭哥， 自尊送澳门红酒。 喂，多谢阿谭，唉，喂，打写埋我呢个可乐添，屌你，下一次翻嚟， 呢个一七年嘅可乐，唉，好， 我哋预告下先。 新档快食，我哋最积极，我系张秀贤。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